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到“十四五”末，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引进首店旗舰店200家以上；一到七月，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9979亿元；今年前七月，我国完成水利投资1131亿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形成北京高端品牌消费新阵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达到8%左右，中高端零售业快速发展，五年累计引进首店、创新店、旗舰店数量200家以上。十四五末，全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年均增速8%左右，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0%左右。大运河国家5A 级文化旅游景区全面建成，北运河非遗传习所等文旅融合项目建成开放，打造以2到3日游为主的大运河主题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成5家以上五星级酒店。文旅度假消费则以环球主题公园和运河文化休闲项目为引擎，建成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石景山区疾控中心的专家今天来到首钢园，为参与服贸会的场馆运行、餐饮服务、安保、志愿者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如何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你好郑建明。 你好主持人。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培训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今天培训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场地还有人员的管理、个人防护技术、预防性的消毒技术、防疫物资的配备、还有就是常见传染病的防控、异常情况的应急处置等等，对如何周密严格的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呢，也做了详细的讲解。那么参加培训的首钢园这个工作人员张晶表示呢，举办这样的培训呢非常及时，对做好服贸会期间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呢特别重要，比如如何正确的佩戴口罩、卫生间的消毒流程、场馆的如何限流、人员的如何管控等内容呢，很有针对性，操作性很强。他们会按照这个专家的指导呢，细致的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在首钢园区的各项活动呢能够安全顺利的举办。主持人， 那石景山区为即将举行的服贸会做了哪些准备呢？ 2021年中国服贸会呢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呢设置了双会场，其中首次举办地的首钢园呢，展览面积是9.4万平方米，将进行这个专题展览展示、论坛以及相关的活动。那么石景山区本着安全第一、从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呢，全面加强了首钢园区的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的保障工作，全面落实了安全保卫、交通保障、疫情防控以及食品安全等重点任务。那么目前呢，首钢园区的场馆内的设施，首钢园这个场馆设施已经全都竣工，进入了调试和验收阶段。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谢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568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480亿元，发行专项债券4088亿元。一到七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9979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1858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21396亿元。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七月，我国完成水利投资1131亿元，完成率47.6%，项目开工10000多个，开工率87.4%，重大水利工程已审批立项17项，报送可研审查意见34项。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中要求各级水利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快水利投资计划执行和工程建设进度，同时要加快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争取尽早发挥效益。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超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新闻继续。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东城区西草红庙街区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一期项目今天启动签约，居民可自愿申请退租，改善居住条件。近期，东城区还将启动皇城景山和西总部街区申请式退租项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西草红庙街区位于天坛西北侧，街区建设年代久远，生活设施落后。家住西草市54号的张浩一家三口人，在20平方米的房子里已居住20多年。 三面都是房嘛，采光很差，基本上白天都得开灯。一到夏天就特别的潮嘛，10度基本上都在80以上。我的抽湿机基本上24小时开着。今年下雨这么多，家里还漏雨。 这次启动的是西草红庙街区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一期，位于西草红庙整个街区的西侧，共涉及96个院落，321户居民，由东城区政府确定，北京京城集团重熙房屋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执行董事赵鹏介绍， 西草是红庙街区项目，北起朱市口东大街，南到天坛路，西到前门南大街，东至是西草市东街。现在呢，已经预申请达到160余户了。一个是货币补偿，只要是退租的居民都可以去选择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咱们都是自愿的，咱们这共有产权房是2个项目，一个是大兴的首创美兰湾，还有一个是朝阳区的豆果庄项目。 为避免人员聚集，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项目内退租申请人将使用微信小程序进行签约顺序的确定。账号预计走完选房、装修等程序，明年五一能住上新居。 选择豆果庄的共产房，计划是买一个3居室，应该可以买到100平吧，换一个大一点的，能够满足以后居住的。 东城区住建委只管公房修缮科科长王娜表示，近期东城区还将启动2个申请式退租项目，退租工作完成后，各项目将严格按照老城风貌保护要求开展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等城市更新工作，补齐居民生活配套设施短板，让老城平房区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今年东城区截止到目前已经先后启动了4个项目，分别为钟鼓楼周边、三眼井片区、故宫周边院落和即将进入签约阶段的西草红庙街区一期项目。近期我们也将陆续启动皇城景山及西总部街区2个退租项目。 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3，空气质量优。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警法在线》。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碳中和，找京科，京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